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又系我哋和你说说诗嘅时间啦。咁我记得啦，上一集咧，我哋就由余光中开始讲起啦，就讲到雅诗嘅诗。咁我哋今集继续系嘛？ 系啊，今集继续讲雅诗呢、這个佢嘅家国系点样与众不同嘅。咁其实咧，雅诗咧佢都几大胆咁样提出一样嘢嘅，就系香港系真正嘅家。咁佢喺佢一本叫《半途》佢嘅诗选入面呢，其中有一 part 呢直接就叫家事。咁家事呢 part 呢就係、是、我哋上一集有讲过啦，楼梯街啊等等几首呢以香港地名为题目写嘅诗。咁佢就统称为家事。咁有一首呢，另外有一首呢係其实同一个时期写嘅诗叫《影城》嘅呢，佢就冇将佢挤入家事度。因为佢可能觉得呢个就唔系咁标准嘅家嘅。因为嗰个影城呢，當時我諗，我懷疑係宋城啦，亦都有可能係其他，因為七八十年代都好興拍一啲關於即係中國嘅歷史片噶嘛，啲古裝片啊嘛。咁佢入邊咧呢首詩《影城》咧，亦都講到呢個雅詩佢同朋友入到去嗰個咁嘅片場入邊，就見到一啲人又著到去蒙古兵咁啊，又有一啲小橋流水係北方嗰種塞外情懷啊嗰啲咁嘅嘢。但係佢最後咧，佢描述咗一番之後咧，佢係好諷刺嘅。佢最後一句佢話：這是真的，抑或只是一些道具。其实这个令我想起呢，雅诗先生最后一次跟我做一个访谈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件事，他说他那个时代呢，香港大学生呢很兴一件事叫做这个认祖关社，是认识祖国关心社会嘛。但其实他自己呢就有点不以为然的对这件事。因为呢他发觉到呢，所谓认识的祖国呢，也都是呢、可能大陆那方面是想你们看到那个好的一面。或者是呢，香港呢班年青人呢，有时候返到大陆呢就只去睇嗰种诗情画意嘅，或者呢种好似道具，好似呢个影城一样嘅呢个大陆，反而係睇唔到真正嗰个中国。佢哋关心嗰个社会呢，亦都係人哋叫佢关心嗰、那个，佢哋反而唔去关心就喺自己脚底下呢个香港社会。咁呢首影城呢，我觉得係雅诗先生都有啲讽刺呢样嘢嘅。家国系一个幻象。即係中國對於呢個祖國，對於我哋香港嘅詩人，對於我哋香港人咧，好多時候其實係一個幻象嚟嘅。但係當雅詩佢再翻去寫佢嗰啲北角啊、摩羅街啊，寫佢作為一個打工仔嗰陣時，作為一個打工仔喺呢個香港島上邊嘅生活啊，咁嗰種種咧，佢先係真正翻到去需要佢關心嗰個社會入邊去。 是实在啲嘅。 係啦，但係佢又唔会似其他有一啲比较左翼啲嘅诗人呢，就係、是、通过关心社会入面去灌输好多观念出嚟。佢、呢就係、是、如实咁样呈现嗰个时代嘅香港。但係喺呢种呈现入面呢，佢将佢作为一个诗人嘅敏感带到出嚟。其实佢另外有一首名作 《寒夜电车厂》， 系啦，就系、是《寒夜电车厂》呢首，系同佢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呢系相映成趣嘅一首诗。 寒夜电车厂，雅诗。灯光陷在寒冷的黑暗中，最高的一盏是月亮。高楼的峡谷外，车辆奔湍的流水，经过磷酸的岩石，又激起点点水花。灯光陷在寒冷的黑暗中，汹涌的奔湍的流水，冷得发抖还在歌唱的马达转进峡谷。一辆孤独的电车转进电车厂，在转角处擦出一闪清晰的光芒，然后又消失了。一辆孤独的电车，暗绿色的身体里透着微光，像一个千眼的灯笼，在路轨上缓缓滑行，像一个灯笼在水上漂流，然后凝止成为一块石。暗绿色的身体里透着微光，在路轨上，一辆又一辆的电车从灯光灿烂处驶进来。 咁啱啱聽過就係雅思嘅作品啊，《寒夜電車廠》嘅其中一個節錄。 係《寒夜電車廠》咧，同雅思其他詩相比咧，係好優雅嘅，可以講。但係佢有趣之處咧，就係在於佢用好優雅、好美麗嘅文筆咧，去寫一部電車，同埋咧，其實係寫緊電車入邊孤寂嘅，即係夜晚收工嘅人。咁其實呢種寫法呢，佢係營造出一種新嘅詩意嘅。喺佢之前呢，係好少人，或者你話如果用大陸詩歌或者台灣詩歌嚟比呢，都唔係好多人會寫呢種喺一個大都市入面交通工具入面嘅一個所謂被資本主義社會榨取曬所有價值嘅人嗰種孤寂嘅感覺喺入面寫到出嚟。而但係佢用嘅形容詞佢修辭手法呢，又令你感覺到如果剔除咗電車呢個意象呢，他在描述一幅山水画。更特别的呢，我们读这首诗的过程呢，就好像呢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好像一个长卷这样，是慢慢摊开来这个卷的。你好像跟着部电车行这样，去到哪你的视觉是不断地变换的。这个跟雅思呢他自己喜欢电影有很大关系的。 是 就是他写诗呢，他的诗是流动的，是活动的。有一些诗歌呢，比如说余光中先生有一些咏物诗呢，他是静止的。佢系一个固定嘅镜头，但系雅思好多诗咧系一个流动嘅镜头， 即系好似搭紧电车见到两旁嘅风景 咁样。然后嗰个诗人咧就好似一个剪接诗咁样，不断咁样将唔同嘅风景剪埋一齐。最后当佢搭完电车，呢首诗就完成咗啦。其实呢个同佢受美国一啲诗歌影响又有关系嘅。美国有一种叫 New York 派嘅诗歌咧，咁其实就系写都市生活见称嘅。而且呢全部都是很流动很即兴同埋好愉快的。 即好像我哋睇緊电影咁一个个镜头咁样㗎喽。 係啊，当然啦，你如果夜晚你坐喺部电车度，你望住个窗，其实都好似係睇緊一部电影咁样的。但係喺呢入面呢，雅思写出嗰种孤寂感呢，可能呢你係通过想通过电影甚至都无法表达得出嚟。呢种係诗语言佢本身带有一种抽离感。 咁另外嘅一首诗《形象香港》呢， 《形象香港》呢同呢首诗就有好大嘅分别。《形象香港》呢其实会令我諗起呢，喺雅思先生过身之后呢先被承认嘅，就係佢嗰部小说呢，佢以呢个心源为笔名写嘅小说《狂城乱马》。《狂城乱马》点解雅思先生在世之前佢唔承认系佢写嘅呢？我觉得当然有佢自己嘅考虑啦，可能唔只系因为一种即係人事关系嘅考虑，可能亦都有关于艺术方面的考虑等等。但是现在作实了之后呢，去对比返雅思先生好多呢这种对香港的那种所谓后殖民后现代的香港那种批判性的诗，就会觉得很有趣。 形象香港，雅思。我在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视觉的问题，这张旧照片原来是在弥敦道的光光摄影院拍摄的。今天有谁这样着色呢？我抬头看见银幕上的半山区，它来自上海，忘不了昔日的繁华。霞飞路上的白鹅咖啡店，小提琴音乐，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双妹墨花露水，瓶子掉在地上碎了，叫卖的人把飞机篮砸入后现代高楼。我同意他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想象。他在法国研究安娜奇主义，回来在花花公子，然后在资本杂志工作。我们眺望月亮，我们一起从不同的角度眺望月亮。尖沙咀的钟楼，香港仔的日落，他们打算重新布置这房间。皇后餐厅，中国会所，伸出手按钮，无尽的画面，有太多时尚的挑逗令你无法专心，太多琐碎的事务，不同的场合，不断转变的身份。我们什么时候再说他是报告文学的好手，他擅写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狗和色情杂志。 形象香港呢，虽然是一首是得30行道的诗呢，但入面出现了很多不同身份的人。而且这些人的身份都很有趣的，即是都很矛盾的。比如说一个人是他研究无政府主义的， 但佢翻嚟咧，佢竟然喺呢个《花花公子》杂志度做。 嗯嗯。 另外一个人佢系写报告文学嘅好手，但系佢写嘅报告文学咧就系关于色情杂志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嘅狗和色情杂志，即系呢种矛盾性咧，当然啦喺其他嘅一啲大都市都会有。但是香港好像是特別即凝聚得很厲害，即是那種漫畫化。 嗯嗯， 你會看到這一個人呢好像一個抗城亂碼裡面的某一些文化界的人物、啊、樣 好像可以對號入座。 是啊，其實這個詩呢都是有這種感覺的，它有一些你真的可以對號入座，不過我就 不提了。 孤影其名。 是啦、啊、你們自己看啦，比如裡面它有說寫來自台灣小說家等等那些，其實完全你可以找到真的 可能真有其人的。但其实这个都还不是这首诗更重要的。其实这首诗最重要的就是他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他在这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香港。香港当然是一个很形象化的香港，就是无论在游客也好，或者是一些书写香港的人的笔下也好，香港是很视觉奇观的嘛。即正如香港旅游局以前的一句口号说，香港是一个吴三元的游乐场这样嘛。 真的有句，哇，我又不记得有句这 样。是啊，我记得有个这样，或者是那个 口号啊， 是啊，什么即总之是购物之都啊等等，都是五光十色的啦。但是一个诗人你不可能被这种五光十色呢就是迷惑了自己的。如果你就咁去跟住佢去，就係寫五光十色，其實你變咗一個做廣告嘅人咯。即係我寫香港，我唔係為咗幫香港做廣告，我係要透過呢啲光怪陸離嘅嘢，去睇到香港一啲本質嘅嘢。咁其實雅仙呢首詩咧，可以稱之為一首係關於詩嘅詩，佢係思考緊一個詩人應該點樣面對佢所生存緊嘅社會，點樣將佢化成詩。所以佢反覆嘅去提到咧，就係佢尋找唔同嘅視角。其实在他这首诗同时期的另一首诗呢，叫做《大角咀填海区》呢，亦都是有同样一句话，他说一群饱过的孩子，一个更好的角度，我等着你按下快门。他始终将自己比喻为一个呢是真的有选择权的摄影师。佢唔係嗰種即係影嗰種沙龍相嗰種， 係即係人哋話叫你影乜就影乜。係 啦，影乜影乜，佢當然唔係一個廣告攝影師，佢亦都唔係一個專門美化呢個世界嘅沙龍攝影師，佢係一個寫實攝影師。佢就專門咧，佢就係要係揾呢個所謂決定性嘅瞬間去記錄低呢一刻嘅香港，而且咧要將呢所有嘅嘢凝聚喺呢二三十行詩入邊咁樣。 係，咁、我記得上一集咧，廖偉棠提過啦。咁我哋今集除咗話會介紹雅詩嘅作品之外咧，都会介绍他同代人的另外一位诗人、哦、 重量级啊，即系你哋两个可以讲系嗰个时代嘅互为基角嘅两个人啦。当然啦，佢哋更多被人相提并论就系小说上边啦。咁、我要讲嘅就系西西女士啦。咁西西女士咧，佢写好多长篇小说，同埋好多妙趣横生嘅，即系实验性又好强嘅故事啦，一啲短篇啊等等。但系其实咧，佢嘅诗咧同样咁重要。佢出過兩本詩集，一本咧就係依家成為珍品嘅叫《石磬》，好薄嘅一本詩集。後嚟咧，佢喺台灣紅帆咧就出過一本即係咁多年詩嘅結集啦， 《西西詩集》。 係啊，《西西詩集》西西佢早期嘅詩咧，又係同雅詩又有啲似嘅，就係好實驗，同埋受電影影響好深。比如佢有一首叫《在馬倫堡》啊，就直接受一部電影，就係、是、去年在馬里安巴德嗰部電影實驗電影影響嘅所寫嘅。咁佢啲意象咧都係好快速咁樣跳接喺入邊嘅。但系咧，西西咧，佢系有佢好温柔一面嘅，咁所以喺佢早期啲诗咧，你可以睇到有啲即系一种少女，佢嘅少女情怀咧，但系一个好酷嘅少女嚟嘅。我怀疑西西年轻嘅时候咧，都系几反叛下嘅。比如话佢有一首诗咧，叫《快餐店》嘅，我怀疑系即系香港诗最早写快餐店呢个题材嘅，而且咧特别之处就系佢系肯定快餐店嘅，佢系赞美快餐店嘅。当然依家我哋去写快餐店，肯定系两种角度批判佢啦。一个就系、是、当然佢好多将啲食物脱离咗本味啦。后嚟雅思先生写好多美食噶嘛，我谂佢系实唔会写快餐店啦，因为快餐店点都算唔上美食。但西西又是刚刚相反的人，西西他是很率性的一个人，很天真。当他写快餐店的时候，因为快餐店的时候刚刚出现在香港70年代，他觉得快餐店给到他很大的方便。 快餐店，西西，既然我不会汤鱼，既然我一见到毛虫就会把整颗椰菜花扔出窗外， 既然我炒的牛肉像柴皮，既然我烧的饭焦，既然我煎蛋时老是忘记下盐，既然我无论炸什么都会吸油烫伤手指，既然我看见了石油气炉的烟就皱眉又负担不起煤气和电费，既然我认为一天花起码3小时来烹饪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既然我高兴在街上走来走去，既然我肚子饿了就希望快点有东西可以果腹，既然我习惯了掏几个大硬币出来自己请自己吃饭，既然这里面显然十分热闹，四周的色彩像一幅梵谷，既然我可以自由选择青豆虾仁饭或公司三文治，既然我还可以随时来一杯阿华田或西班牙咖啡，既然我认为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实在没有加以复杂的必要，既然我的工作已经那么令我疲乏，既然我一直讨厌洗碗洗碟子，既然我放下杯碟就可以朝户外跑，既然我反对贴士制度，我常常走进快餐店。 一讲快餐店，我又想起，即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啦，除咗诗人之外，仲有填词人啊嘛。咁我就记起阿周博贤有填词嘅作品啦，叫《我爱茶餐厅》。即如果流行曲嚟讲咧，我估佢都系咪算系第一位系写茶餐厅，即用茶餐厅去入词嘅人咯？ 有可能啊，因为快餐店同茶餐厅仲有啲唔同嘅，我觉得就系茶餐厅咧，你而家讲起上嚟都系觉得有啲情调嘅。 系快餐 多少有啲情调，但系快餐店你真系点都会谂唔到佢有何诗意可言。但系西西佢真系好得意，佢会觉得，因为呢样嘢咧，其实对于佢嚟讲，我哋仔细读呢首诗，你会觉得佢系另一个女性啊，摆脱咗煮饭洗碗呢啲咁嘅，尤其70年代嘅女性系好难摆脱呢啲嘢噶。但系西西佢，比如佢一直都系一个单身嘅女子啦吓，佢80年代佢竟然就唔做老师啊，专职写小说。咁呢个喺香港嚟讲系好大胆嘅行为。喂，老师份工系好稳定噶嘛？喺呢首诗已经可以睇得出有咁嘅潜在嘅可能啊，就系佢系要为咗独立咧，佢甚至连快餐店佢都可以接受嘅。我为咗有更多自己嘅时间，我点解唔去即係快餐店求其食一餐呢？即係佢嘅思路係好唔与众不同嘅。照依家嘅讲法，你可以讲呢首诗係好后现代嘅。因为佢完全係反对嗰种诗意嘅。佢连茶餐厅嘅诗意都冇。 吓、啊、最紧要佢就係肯定咗快餐店嘅地位。 係啊，同埋呢西西又好有趣嘅。如果大家有接触过佢，了解佢少少佢生活呢，大家知佢一直生活喺呢个土瓜湾。 係啊。 咁其實土瓜灣喺香港嘅敘述話語入面亦都係一個毫無詩意嘅地方，可以咁講， 係 啦，好舊嘅舊區，而且冇乜情調，亦都係冇乜所謂地景啊咁樣。但係西西就喺嗰度住咗幾十年，依家仲住喺度。 土瓜灣，西西。下课时恰巧碰上一位乘搭飞机专程来港到书院来听牟中三先生讲课的作家，一同步出校园后，在土瓜湾天光道上替他截取的士赶时间赴机场回台北，他匆匆对土瓜湾横扫一眼说道，你怎么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而且住了这么久？我的确在土瓜湾一住住了将近40年，书院对面的中学是我的母校，书院旁边的小学是我教书的地方，以前这里是种瓜种菜的农田，远些是港湾，同样的问题大概不会问这里的印裔以及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我也曾是新移民，我们恰恰经过一条横街叫靠背垄道，抬起头来我可以看见附近一栋没有电梯的旧楼，四楼上有一个窗口打开了一扇缝隙，那是茂老师狭窄幽暗的小书房，他老人家长年伏案眯起眼睛书写，长年思索安顿生命的问题，无论住在哪里总是漂泊， 但茂老师毕竟在土瓜湾住了许多许多年，土瓜湾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西西佢呢首诗呢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提到毛中三先生都在住过。其实流行语都有讲的，有人的地方才有家。他觉得重要的不是这个家这个地方有多漂亮，重要的是这里住过什么人。他讲出来的不单止是有这个毛中三这个大哲学家住过，他也讲到这里会住了很多印裔的移民啦，或者大陆的新移民啦。而且他又提到他自己都曾经是新移民。其实这件事呢就我觉得好像西西这种很小个就来了香港的作家又好或者普通香港人来讲一般都不会提自己的移民身份的。西西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从来不回避这件事。即是他不会说我是香港本土文学的一个奠基者或者是一个主将，我就刻意隐藏自己这个移民的身份。这件事是我很敬佩他的。但如果我们看回西西这首诗呢，你会发现一个诗人对众生是平等的。即是在他眼里面，他写入诗里面呢，这个大哲学家和他身边那些即是不同族裔的人啊等等，其实对于他来讲都是构成他家的一部分。土瓜湾少了这班人的任何一部分呢都不会成为西西的土瓜湾。我们看西西的诗貌似好像很简单，因为他用的语言和他小说的语言很相似，是都是很平和的。但慢慢你才会发现你已经被他洗了一次你的脑里面对世界的观念。即其实我觉得他的技术之所以这么高超是去到一种即不露痕迹的境界。 是还有很前卫，我觉得是走得很前的一位诗人。不过呢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呢会再介绍其他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的。拜 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